十五的月亮照在家乡，照在边关，宁静的夜晚，你也思念，我也思念。我守在婴儿的摇篮边，你巡逻在祖国的边防线。我在家乡耕耘着农田，你在边疆站岗值班。啊，丰收果里有你的甘甜，也有我的甘甜。军功章啊，有我的一半，也有你的一半。十五的月亮照在家乡，照在边关，宁静的夜晚，你也思念，我也思念。我孝敬父母，任劳任怨，你先是祖国不惜流血汗。我肩负着全家的重任，你在保卫国家安全。啊，祖国昌盛有你的贡献，也有我的贡献。万家团圆是我的心愿，也是你的心愿。也是你的心。